下次你自己来控。 好啦好啦， 今天很冷，我脾气很差，我跟你说。冷脾气也差，热脾气也差。 对，你就是脾气差。 我就是脾气差。 跟天气无关。 跟天气无关啊，就是跟我人有关啊。 跟个性有关。 欸，有一个，我朋友前两天他打电话约我，他就说超要不要出来唱歌，我就说嗯，现在没关系，你们去好了，我觉得有点晚了。他说嗯，十点多而已，怎么会有点晚？我就说我们就有点晚了，这样。他说那什么时候约你觉得比较早？我就说嗯，看我心情。然后他就说靠腰，所以根本就没有早晚的问题，是你心情的问题。我就说对， 嗯，对啊，你小心，你就很容易，嗯，大概35岁，朋友就 我不 care。欢迎收听《在丽达瑞二 D 日记》。今天是西元2020年2月17号，气温瞬间变冷，只有15、6度。但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非常非常的火热。我是阿超， 我是 Peggy。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 摩擦生热。 我们今天要聊的题目是，世界上阴茎最长的国家。呜呼！因为我们有看到一个资料，那个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那个资料它有 top 10， 就是阴茎长度国家排行最长，它排出前10名。OK， 理所当然的是没有我们亚洲。亚洲好像真的就比较难，就是要跟那些 我们靠的 美洲、 印度跟技术吧 ，maybe。嗯，我们某一集聊的高潮聊的那一集，就是长大小长短，它就只是，我觉得它就只是美观而已啦，很难会有那一种又好看又好用。 可是太长也很惊人吧？就那个，你就会今天这一集太有画面，而且我觉得这一集会是我这一辈子就是讲鸡鸡讲最一天次数讲最多的一天。 我们要讲阴茎，讲鸡鸡。 好，要讲阴茎，我们今天要这么专业。 讲阴茎比较不会害羞吧？ 好像都蛮害羞。哎，欸，我是女生呢，欸。 哦，对哈，哦，你是女生，哦，sorry。好，那因为 这 个 找代班吗？ 找凯莉吗？ 他 online 啊，找素兰姐。好了，你先不要笑，我先正经的讲， 嗯。好， 就是因为我们找到这个资料啊，它前十名长度最长的国家都没有亚洲国家。然后我看到那个排名之后，我对于那个我也是不傻傻，所以我们就迅速带过，就是世界总排名，就是阴茎最长的国家。第十名是包含了塞内加尔， 啊， 第九名是海地。我知道你应该有听过吗？ 有啊。 好， 有观光科哎，哦， 好，然后第八名是巴西，第七名是苏丹，嗯，第六名是玻利维亚。你看嘛，都没听过。 有啊， 你有听过？喀麦隆是第五名。 嗯， 好。哦，第四名是委内瑞拉，有听过？ 有啊。 好好，第三名我们就要公布长度咯。第三名是哥伦比亚，它的平均长度是 17.03 公分。然后它跟委内瑞拉一样，它的平均男生的平均阴茎长度都是 17.03。 可是为什么哥伦比亚是第三名，委内瑞拉是第四名？你有看出这份资料的小奥妙吗？因为他们的平均身高比较矮 哦。 呀，哥伦比亚平均身高只有167，所以他可以挤进前三名。第二名是 恭喜厄瓜多尔吗？恭喜， 好像是哪个清朝格格的名字哦，嗯，还是什么清朝什么将军的名字？ 厄瓜多尔， 他的阴茎平均长度是 17.61。OK， 第一名让 Peggy 来宣布，恭喜Top 1 阴茎长度国家排行世界第一名，平均长度是 17.93 公分。我快吐了， 17.93。 对，我们要恭喜刚果的朋友。 要用英文说 Congratulations。 好 international 哦。 Congratulations， your stick 吗？It's the number one in the world. 台语叫做你的是世界第一名。 哇，17.93欸， 而且他们的平均身高只有168哦，嗯，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168的人，他的阴茎就是他的裤子脱下来有18公分吗？ 好惊吓哦！ 所以女生 我不知道、欸、因为我不知道17公分的话那应该哦，就是比一把铁尺还要长的概念， 一把铁尺， 因为铁尺都15公分啊， 对，比它还要再多3公分，虽然3公分你听起来没有什么，可是3公分很多、欸、 3公分其实就很有得计较了 真的被人家计较了，现在计较没完。 OK， 这个是世界就是排名，平均排名下去，然后我们就找到另外一份资料，它是亚洲的，大家就是比较熟悉。然后亚洲它的排名是相反的，它是 Top 10阴茎长度国家排行最短的，所以第十名应该算是最长的，对不对？你懂？ 对， 对不对？ 对对 好，就是相反过来，所以第十名是亚洲最长的阴茎国家，这算国家吗？ 就直接讲香港、 啊。OK， 香港的朋友、嗯、恭喜你们是亚洲第一名。You are the number one in the Asia 应该很就是要中英双语这样。 天哪，所以它的平均长度只有 11.19。 我们这样子一直慢慢的往上念，念到最短的，就是最后一名会不会哭哭啊？而且还是我们女生最喜欢。 来、 啊， 我们就 还 要慢慢讲哦 好 好。你如果想要穿插什么话，就自己接，不然我就自己依序公布了。 好， 第九名呢是亚洲排名第二名，就是比第二长的国家，它是日本，可以吧？我可以接受。因为 A 片里面好像很多 AV 男优他们的阴茎都是尺寸都是比凡人还要再大一点，那只是平均，可能有大有小，就平均下来他们就说 10.92 公分，困惑对不对？ 我真的很困惑耶、欸、如果看得到表情的话，其实我一直都处于就是看着那个数字然后我就会开始真的 很 confused 对 不对？对 啊，因为我想说有吗？ 不然你觉得亚洲大概都是多长？ 是不是应该也要有13左右啊，正常的一个。 吓、死我，我以为你会说出17，我想说你过去你过去给去刚果喝啊 又要把我送去刚果喝翻 佩奇公主要远嫁刚果和亲， 欢迎来林咖啡 还好不是说欢迎来假烟钱很困惑对不对？可是呀，其实啊，我们 这一份资料里面啊，第十到第二名哦，它其实相差都只有相差在零点几公分而已。 但是那也要计较，因为它就是有排名， 它就是有排名。OK， 所以第三名长的是中国，它平均长度是 10.89， 可以接受吗？我觉得说到十，我都不太能接受， 因为没有烟鬼，所以你问我可以接受吗？我想说， 你朋友的经验呢、啊，或者是看 A 片的经验。 天哪，10.89！哎，我觉得一直慢慢的往上念，我真的都会觉得不能这样讲，因为我们不能够以长度来论那个，我怕得罪大家，因为我怕现在大家就是边听就是边想办法拿尺出来量。 好，那公布完之后，第七名就是斯里兰卡，它是10.89，也是跟中国一样。好，然后第五名是 第六名、啊 第六名是菲律宾。我们现在倒着讲回去，所以越往上面， 你还没被公，还没被念到的国家， 啊、 你就很惊慌。 亚洲，亚洲哦，是不是现在很多台湾的男性比我很紧张，对不对？你是不是跟我一样紧张？你究竟是拉高平均还是拉低平均的拉拉队呢？OK， 第五名就是我们台湾，平均长度是10.78公分。你遇过的都是平均值以上还是平均值以下？我说你朋友遇过的。 应该都有以 上， 以上吧。 天哪、啊！所以我是台湾之光哎、欸，帮我怕捧、啊。 你是刚果代表。 我们先公布完再来，我们先公布完再来聊这件事。第四名是缅甸，平均长度是10.7。第三名是泰国，平均长度是10.16。第二名是柬埔寨，平均长度是10.4。OK， 我们第一名要公布，第一名代表着不是亚洲最长哦，它是亚洲最短的国家。 那个研究上面写的啦， 嗯，研究上面 不代表我们个人立场。 那、啊、如果你们要告我的话，我就会把这份研究拿给你看，网址还贴给你一样。OK， 第一名是 Korea， 欧巴， 韩国的欧巴，他们平均长度只有 9.66 公分， 那说不定他们很宽啊。 哎、欸，对耶， 是不是？ 所以粗短跟长细，你喜欢哪一个？我说你朋友喜欢哪一个？ 我 call out 一下，我想长短跟粗细，我觉得是差不多，差不多就好了吧？因为太长很细，你也会黑人问号啊。 嗯，以为是竹竿， 还好不是 Kito。然后。 太粗很短也是看不懂， 太粗很短你就会， 假如说他就只有真的只有十公分，但是 你来过了吗？ 但是很宽，跟我们麦克风一样宽，可就只有十公分。 哦，不行，那我很会笑场。 好，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亚洲它前十名就是阴茎长度排行，然后第一名最短的就是韩国。不过我觉得看完这一份资料之后，应该很多亚洲的男生应该会重拾信心吧，因为很难啊、哦，不能这样讲。 自己最好好好讲，不然我们可能会被攻击，或者是如果你觉得你根本没有拉低平均值的，欢迎 也留言告诉我们说，你就直接留言说挖洗台湾之光， 对，或者是就直接说， 或者是我跟阿超一样， 或者是。或者就是对啊，或者是你可以把照片塞给阿超鉴定啊，这样副齿哦， 副齿哦，要有那个比例尺在旁边哦， 对，或铁齿， 对哦， 啊，铁齿如果不够可以就卷齿， 或者是你可以买什么爽健美茶、啊、美招啊，或可口可乐摆旁边，干嘛有画面是不是？ 想说可以顺便逼给推， 因为。我身边的女生朋友遇过的男生朋友还是炮友或男友，至少好像都有12以上。 嗯 嗯，他们就觉得12以上就已经差不多了。 对，就是差不多。 然后我有身边的朋友遇过同一个人，他遇过的 range 很宽，他遇过12又遇过16的，但总归一句话，他觉得尺寸真的不是重点。他觉得，欸，哈卡重要，因为他发现那个16的，他用来就是没有很 happy。好，所以呢，其实大小、长短、粗细都不影响性生活美不美满。可是呢，有的人好像就会觉得，到底要从哪个地方看？当然不是脱光啊，脱光当然最好看。就是当你遇到一个男生，你要看他哪个地方才会觉得他的下体好像特别的宏观。壮观 根据身边朋友指出 是你的自己的 data 资料库吗 说好不说彼此 好觉得要看哪里会比较那个 欸鼻子 真的吗 真的鼻子其实有时候准确率大概70%以上 可是什么 就你知道因为姐妹就会说欸那这样子你看到我男朋友我说不会不会我不会对特别就是我没有幻想、欸、就是我觉得就没有 兴趣不会特别去看 对我没有兴趣的人 有兴趣的人才会多看两眼他的鼻子 先确定 对对哦可是什么类型的鼻子会鼻子等于性器官 哦鼻子要长得漂亮的就大概就是你鼻梁要挺、 哦、 对 你说三根吗 对三根要挺、 哦、 对 然后要有肉吗还是不需要 我觉得如果像是阴沟那一类的、 哦 就应该会还蛮准的， 所以刘德华、 啊，哎、欸，我们这样子，我们不要随便。 我是疑问句， 刘、哦、德华的鼻子应该，我觉得很多男星、 就是， 因为男星一定通常都是鼻子要好看嘛， 嗯， 如果天然的话啦， 黄晓明。 如果都没有整的话，应该都还不错吧。 彭于晏就不是属于阴沟的那一型，他长得， 但就是 他是鼻子好看，很挺那一 型的。对对对对对对，那应该也是还蛮不错的吧。 哦，我心中我闪过几位男明星是鼻子不好看的，但因为不好看就不用讲了。 对， 我怕他们来告我 等下被攻击。对，等下还会有粉丝会攻击。 有人说看手指头、欸， 哎，啊， 算吗？ 真假的？ 我还自己伸出， 对，你会自己伸出来，然后我想说，现在要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手指头好像不是看， 不是看 长度， 不是看长度， 要不然手指看什么？ 不是手指头的长度等于你阴茎长度，不是不是， 要不然 是看你手指头的 形，对不对？因为我刚刚讲的也不是鼻子的什么高度，是那个 那个形，那个 feel， 那个 feel。 对对对，我也很难，就是很难具体说，就是应该要怎么样看，就是 你自己讲话，别让脚太快露出马脚。你刚一直说，我试图想要拉住你，都拉不住。算了啦，随便啦，很多人在听呢、欸、这个节目、 欸啊。 手指头，然后另外我另外一派朋友是觉得看脚趾头，但我 先生可以麻烦您脱鞋吗？ 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就是那个啊，就是会在因缘机会下看一下他的脚趾头、欸 我们家要。我们家进来都要脱鞋。 对， 已经开始在想说呢，因为看手指很简单呐、啊， 看手指很简单， 但是等一下手指跟脚趾是要并进吗？ 因为手指长什么样，等于脚趾也差不多就会长那样，但是脚趾会更确认一件事情，就是它到底形状好不好看、哦。因为有的人脚趾长得不好看、 欸，你要分享啊，因为我刚好分享鼻子、哦、如何观鼻察筋， 因为我朋友说。手指头长得好看的人现在真的太多了，就是太多男生手指头长得好看、 哦、 而有的男生他的手指头长得好看但脚趾头长得不好看，然后他就会在就是观察完跟他试验过真的亲身体验过，发现脚趾头不好看的人他的性器官也不会多好看 哦， 嗯，就 是 这 样，是因为是不注重自己本身的状况吗？ 不是，就是那个阴茎的形状没有很好看，就觉得哦，他脚趾头不好看。 哎、欸，我在跟你查那个资料的时候，我好像有看到，就网络上也有分享，就是阴茎是有分形状，譬如说长得像什么蕈菇形啊，嗯，然后啊，还有很厉害，就是是大家梦寐以求，是会倒钩吗？ 对，有倒钩形，还有下弯、 嗯，我以为是下龙 弯，还有左弯跟右弯，真的。哦，你可以上网 Google， 等你们那一圈的同事全部下班之后，你再 Google。 对呀、啊， 因为我们今天要聊这个的时候，就要查一下资料，因为我们两个真的没有什么太，我们是真的没看到刚果的啊，就连亚洲什么香港、日本，我们就没看过啊，我们就当然要找一些资料来，就是 我们不够国际化。 对 ，OK，Sorry。然后他在找的时候，他就说他旁边的后面的那个前辈。还没走，他觉得很害羞，我就说 ：“Hello， 你现在是下班时间，你就把它打开，接蓝牙，然后开 A 片。 欸”但是我还要分享一下，就是如果假设说你真的很 care 自己的长，你想要就是让它就是稍微视觉效果看起来稍微长一点的话、嗯，那有一个不用动手术的方式， 什么方式？ 直接把毛修掉 哦，就会看起来比较。壮观一点， 对，因为它就是不会有毛在那里，就是遮住那微小的几公分，这样 就很像女生想要让脸看起来小一点，就会头发留很长盖住两边的脸。 他在讲我啦，是吗？因为我想说， 我没有说， 机车，然后 还有吗？ 就是把它修掉，你就会觉得，因为就是真的有听过男性朋友分享说，就是他会就是会想要把它修剪掉、嗯，因为他就说修完之后就会看起来比较等， 嗯，自己看起来也会觉得，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干净啊，我觉得就是其实就是干净， 嗯，我也觉得是干净的，嗯，好，然后还有什么民间有很多可以增长阴茎的什么小撇步， 没有哎、欸，可是。以前不是都有听过入珠吗？ 入珠不是增长 哦，它是变宽。 不是不是， 啊不然呢？ 你是真的不知道，假的不知道？ 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入珠是在你的好像阴茎里面放入一颗一颗球，所以进去就会增加，就很像按摩棒那一种啊，旁边就会一颗一颗，它、哦、进去女生就会很舒服这样。可是整个形状会变得很恶心，我自己觉得很恶心。Sorry， 你自己可以很像苦瓜，入珠啊，很像苦瓜。你上网，你现在查 几颗啊？ 你上网查入珠， 有啦，我知道。可是 我觉得形状会变不好看、 哦，所以它那个作用并不是。 不是 好，那如果有人真的跟我一样，就是觉得就是入珠会让它变宽或变长的话，就是不是，它就只是一个让女生感到有按摩感觉嘛？ 对， 哇，那当然也是对女生太好了吧？ 可是。我觉得观感就会变不好看，我自己觉得观感看起来 口感可能也不太好。 对，口感就很像在那些干抠龟啊， 说不定是有一种 按摩的感觉，按摩舌头， 就是那一类的，对，就是乳猪。然后因为小时候有很多那种就是卖药台啊，电视卖药台都会说什么增肠啊什么什么的，但后来医生好像就有说那个就是都骗人的，因为那一种东西就是天生的，你天生多大它就是多大， 所以那个没有办法就是靠后天的什么按摩，因为女生如果要让胸部长大的话就是可以靠按摩， 没有办法、欸、 所以这个就是天生的， 就是天生的， 没有办法断筋断骨增高术， 嘿 啊，阴茎是没有办法的。 你说打断阴茎吗？打断阴茎你可以、就是、会重来，就是下辈子很痛耶、欸、打断阴茎 好激动哦！ 因为很痛， 别打我， 因为很痛。好，另外一个我想到一个最后一题、嗯，最后一个了，就是跟大家分享的是，有的人说身高有两派理论，说身高越高阴茎越长，有人说身高越高阴茎越短。我今天 OK， 我本人187， 他想要讲他自己正比。 等一下，没有，我本人187，偶尔量是188，但是我要跟你们说，对，我要跟你们说啊。阴茎的长度跟身高真的没有任何的比例可言，它不是正比也不是反比，因为我也有朋友遇过那种188它就只有12，然后还有遇过那种165但是17， 哇哦， 嗯， 165， 所以真的跟身高没有关系，就是所以不要有再不要有这种迷思跟困惑，就是其实跟身高是没有什么。 那如果真的就是想要就是刚跟一个人在一起，然后想要知道的话，那就是把我们刚刚以上所讲的综合一下，譬如说鼻子啊、手指头啊、脚啊， 对，这三个看，我跟你讲不会错到哪里去，八九不离十，真的，这是真的，嗯哼。 好，提供给大家参考， 哈哈、嗯、 没关系啦，长枪短枪能收到痒处就是 好，我觉得技巧 好 比较重要啊。 对啊，因为女生其实因为有网络上有说，就是其实我们女生其实我们在意的那个是硬度大于宽度再大于长度。 哦，是哦， 对， 因为不够硬好像又不舒服、啊嗯、 因为有的好像是有外国的，就是有人跟外国人就是在床上的话，他们就觉得本来刚开始看那个裤子脱掉那一瞬间我 huge、 嗯、 但是他板长应该会很痛或什么之类，就没想到就是 能格格， 因为太长所以会有点软 哦，所以长度是双面刃耶、欸、就是 你要够长你要够硬才是一把厉害的枪 哦， 就是杀伤力很强的 冲锋枪， 对对对， 冲冲冲， 对 哦。 那如果太长，然后又觉得，哎、欸，我没有办法想象，哎，太长又软， 嗯哼， 好像很能 Q， 很像吃软掉的吉拿棒，又是吉拿棒。 可以，大家可以回去看我们的那个地点片， 又是吉拿棒 电影院。 好啦，总之今天分享这个就只是我们看到一个资料，我们觉得很有趣，就跟大家分享，就世界排名跟亚洲排名。 对啊，说不定，但说不定你就是那个台湾之光。 对， 我觉得相信很多人应该都是 的。我觉得是因为那个是平均值，因为有的人 十 点多吧、 啊， 因为有的人就是台湾就是有，你看我朋友光是一个朋友就遇过12到16之间都遇过， 吓死我了。 所以有一些可能真的7、8公分的那一些也没有关系，我觉得就是好用就好了啦。 对啊，可以把毛修掉，看起来干净，又可以再稍微 可口 效果，又可以再延伸。 好，总之女生听到这一集就是帮你们解惑一下、嗯，男生听到这一集记住就是技巧比较重要，大小没有那么重要， 让你们骄傲一下。 对，如果你是高位平均值的话也可以开心一下。我是阿超，他是 Peggy，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分享给你的朋友，下次见，拜拜 拜。